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看看时间呢，接下来的这首歌会是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为您送上的会是刘欢和那英共同为电视剧《过把瘾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，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对唱歌曲。之后呢，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千万不要错过。